北京市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，2017年一季度，北京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4932.2亿元，按可比价计算，比上年同比增长6.6%，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1.7%，较2016年四季度上升1.4个百分点。近日，在京交会朝阳区服务业扩大开放成果展览展示版区前，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相关负责人表示，随着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，国家文创实验区高精尖发展态势强劲。飞的歌曲《长大》。在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里，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：“大人们也会疼，大人们也会疼。”

打开那上锁的心扉。快乐不需要被包围，不需要擦眼泪，痛快的哭一回。 明天自己负责，比昨天的我。

蝉声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，当手中握住繁华，心情却变得荒芜，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卦。当青春剩下日记，暮色就要变成白发，不变的只有那首歌，在心中来回的唱。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娃娃像妈妈，天上的眼睛眨呀眨，妈妈的心呀没变化，家乡的茶园开满花，妈妈的心肝在天涯，夜夜想起妈妈的话，闪闪的泪光没变化，啊，闪闪的泪光没变化。天上的星星 歌曲《鲁冰花》。每一个小孩都很想长大，想到偷穿大人的衣裳，玩过家家的时候永远当妈妈，幻想拥有老爸的皮夹。大人的世界看起来就是特别的自由和丰富，没有考试，没有人管几点睡觉，想吃几颗糖豆都可以。大人的世界好像看起来还很体面，每天背着小包包去上班，就好像是愉快的去春游了。于是每个小孩都迫不及待地想长大，想拥有这样的特权。我有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孩子满怀着长大的冲动，会觉得替他担心，也会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必然，希望他能够走得义无反顾。因为长大是一种信仰，是幸福生活的终极奥义，也是童年对世界的全部想象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送给长大的孩子和长大的你，来自于关鹤阳、曹格，少年。